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1, Session 1. 天国的来临，第一部分，第一讲。Part 1,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 Background. 第一部分是讲天国的一般的特性，天国的背景。第一段Section 1, The Old Testament. 第一段，旧约，就是说，从旧约来看，主耶稣所宣讲的天国，这个背景。When pursuant to John the Baptist's message, Jesus came forward in Israel with the proclamation, Repent,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 Matthew 4:17, Matthew 3:2, he did not give any further explanation or description of the coming event,at least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that has come down to us. 当主耶稣基督在以色列出现的时候，他就根据施洗约翰的信息宣讲，悔改，因为天国近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参考马太三章第二节。当主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或者描述将要来的这个事件，就是天国。至少根据流传到我们今天的传统，就是新约圣经，根据新约圣经，耶稣是没有再进一步去解释天国是什么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从那时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 This is an indication that the expression the kingdom of heaven was not unknown to those to whom this message was addressed, but was rather calculated to find an immediate response with them. 这个就表示天国这种的表达的方式呢，对那些信息的听众并不是陌生的。天国这个表述是刻意的要引起听众马上有所回应。 The exceptional and spectacular part of John the Baptist and Jesus' appearance was not that they spoke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but that they announced to Israel that this kingdom was near at hand. 施洗约翰和主耶稣基督的出现有什么与众不同，有什么惊人呢？不是因为他们说到天国，乃是在于他们向以色列人宣告这个国度已经近了，天国近了。这个就是惊人之所在。 This circumstance induces us to seek the origin and explor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xpression kingdom of heaven used by Jesus and John with such emphasis. 这个状态就是主耶稣没有进一步去解释天国是什么，就会引导我们去寻找天国这个表述它的来源和它的背景。因为施洗约翰跟耶稣是那么的强调使用天国这个名词的。 What thoughts did the people associate with this summons to repent? 以色列人听到天国这个词呢，又听到约翰跟耶稣呼召他们要悔改，他们会联想到哪些的思想呢？ To find an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one cannot refer simply to the Old Testament. 若要对这个问题找出答案的话呢，我们不可以只是去找旧约圣经。 For the expression kingdom of heaven does not occur in it. 因为天国这个短句在旧约并没有出现。 Only in the writings of the later Jews do we find it. 我们要在后来的犹太教的著作里才找到天国这个名称。 And it is fairly certain that not until this later, a pre-Christian period,did it become a standard phrase from which Jesus and John the Baptist could start their teaching. 是要到后来的犹太教的著作我们才找到这个名词。我们可以确定说一直要到这个后来的，但是在基督出现之前这个时期，天国才成为一个标准的用语。耶稣和使徒约翰都用天国这个名词作为他们的教导的起点。 And yet the roots of this linguistic usage, especially of the idea connoted by it, lie hidden deep in the divine revel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in the expectation of faith. 然而这种的用语就是天国，特别是天国所意味着的概念，是隐藏在旧约上帝启示的深处，也是隐藏在旧约信徒的期待的深处，就是隐藏在旧约又隐藏在旧约信徒里心中的期望。Without this Old Testament background, neither the later Jewish faith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nor its New Testament proclamation can be understood. 若不了解这个背景，旧约的背景的话，那么后来犹太教对天国的信念或者信心，还有新约圣经对天国的宣讲呢，都不能够理解的。就是说只要理解后来的犹太教和新约圣经天国是什么呢，必须要了解这个旧约的背景。 That is why we must first consider its background. 因此我们必须要先考虑天国的背景。 As has been said, the Old Testament does not mention the kingdom of heaven. 上文提到旧约并没有提到天国这个名词。And the phrase kingdom of God is not nearly such a standard expression in it as in the New Testament. 而上帝的国在旧约圣经呢也并不是一种的标准用语，好像它在新约圣经是标准用语一样。 There are only a few passages containing the equivalent of Basileia in the sense of kingship or the royal dominionOf God. 在旧约圣经只有几处的经文谈到了 Basileia 国度或者相等的概念，就是说 kingship 啊，王权或者上帝所执行的王权统治权啊，只有几段旧约经文呢是用到国度或者王权这个概念的。 Often indeed Yahweh is indicated personally as king. 当然在旧约圣经常常会出现这个概念，就是耶和华他亲自做王，或者耶和华他的位格啊，他是一个有位格的王。 Especially in the Psalms and the Prophets, and the Lord is said to be a king.特别是在诗篇和先知书，耶和华被称为王。 This application of the idea of a king to Yahweh is also found in the older parts of the Old Testament. 那不单单是在诗篇跟先知书是如此，把做王这概念用在耶和华的身上，在旧约圣经比较旧的部分也是有的。So that we must reject the assertion that the idea of Yahweh being a king only arose in post-exilian times in imitation of the so-called Deutero-Isaiah. 因此我们必须拒绝一些圣经的批判学者的坚称，他们说耶和华做王这个概念呢，要等到被掳之后的时期才有，因为这个概念是在模仿所谓第二以赛亚的啊，第二以赛亚是一个概念，一个啊假设，就是以赛亚是有两个以赛亚写的，或者甚至乎三个以赛亚写成的。所以呢，我们必须拒绝这种的，相信以赛亚是两到三个以赛亚所写的， 他们的说法呢，这些的学者们呢，他们会影响到其他学者说，耶和华作王是在被掳之后，因为有了第二以赛亚之后，犹太人就模仿第二以赛亚说耶和华是王。This will become even clearer when we enter a little more deeply into this thought. 当我们再深入去探索这个思想的时候，这就更加的清楚了。就是不是等到被掳之后的。A twofold distinction should be made. 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的区分，这个区分是双重的。In the first place, 第一方面， The Old Testament speaks of a general and a particular kind of kingship of the Lord. 旧约圣经谈到耶和华是王，有普遍性的作王，有特殊性的作王。General kingship, particular kingship. The former concerns the universal power and dominion of God over the whole world and all the nations. 耶和华一般性的作王，这概念的意思呢，就是说上帝掌权，统治整个的宇宙。上帝有这个王权，有这个大能，统治整个的宇宙，统治万国万族。And it's founded in the creation of heaven and earth. 这个都建立在上帝创造天地的基础上。就是说，既然上帝创造天地，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因此他就是宇宙的统治者，他有统治整个宇宙的王权的。那这个是一般性的上帝的王权。The latter, 后者，就是上帝特殊性的王权。Denotes the special relation between the Lord and Israel. 就是指耶和华与以色列的特殊的关系。This was later called theocracy in a special sense. 后来呢，这种的关系被称为一个特别的神治或者神权政治。And coincides in many respects with God's covenant in the Old Testament. 这种的神治上帝治理以色列，就与上帝与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所立的约很多方面呢是一致的。就是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王，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差不多是一码事。In addition, a distinction can be made between those passages in which Yahweh's kingship equally encompasses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r as Von Rad puts it, which lay emphasis on the almost timeless character of Yahweh's kingship, and the places in which the dominant element is one of expectation of Yahweh revealing and maintaining himself as king in full glory. 好，第二方面，我们要做第二个区分，就是有些的经文呢，耶和华作王是包含了过去和未来的。就正如旧约神学家 Von Rad 说，这种的上帝的作王呢，强调着上帝或者耶和华作王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 ，timeless， 这是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呢，有其他的经文，这些经文的主要的要素是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耶和华将要在完全的荣耀中显现他是王，维持他的王权。所以第二个是一个期待，是将来的。第一个呢是不分过去、现在、将来的。This latter idea of the coming kingship of God is especially found in the later books of the Old Testament, particularly those of the prophets. 后者就是上帝将要来做王 ,coming kingship of God, 特别在旧约的后期的书卷看得到，特别是先知书。Its origin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Israel's national life. 这个耶和华将要来做王这个概念呢，与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During the period in which Israel's national existence was more and more in decline, and the world power threatened to crush Israel, 有一段的时期，以色列这个国家 的生存呢是越来越衰弱，世界的列强都想要压碎以色列。A tension arose between God's kingship revealed to Israel, that is his power over the whole world and his particular relation to Israel, whose king he was, and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history. 在这段时期就有一种的紧张的状态，一种的张力兴起了。一方面，上帝显现他自己是以色列的王，因为他是全世界的王，而他特别与以色列建立的关系，他是以色列的王，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历史具体的进程。这两方面之间有一种的紧张的状态，有一种的张力。 This tension was relieved. 怎么样解除这个张力呢？ By that which the prophets revealed about the coming manifestation of God's kingship. 解除张力的方法就是先知们呢，他们向人们启示上帝有一天要来，来彰显他的王权， coming manifestation of God's kingship. This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has such a prominent importance in the scope of the prophetic divine revelation. 这个的期待，对未来的期待，在先知的启示的范围里面是那么的显著，那么的重要， that they may be called the center of the whole Old Testament promise of salvation. 你可以说这种的期待是整本旧约里救恩的应许的核心。 The most prominent of these prophecies is found, 最显著的这些的预言的经文呢，乃是 found in Isaiah 40-55, 以赛亚书第40章到第55章。 Refer, for example, to chapter 49-11, 52, verse 7. 例如，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九到第十一节，还有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第七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九到第十一节， 报好消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啊，你们的上帝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 参考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第七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上帝做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 And certainly not less strikingly in Isaiah chapters 24-27. 另外，在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到第二十七章也是同样那么的显著的，就是上帝要来做王。 Also in the books of the other prophets, this prophecy of the coming kingdom of God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还有，在其他先知的先知书里，这种的对上帝将要来做王的预言也是一种核心性的要素的。例如 For example, Obadiah 21, Micah 4, 3, Zephaniah 3, 15, and Zechariah 14, 16-17. 例如俄巴底亚书第二十一节， 俄巴底亚书第二十一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弥迦书第四章第三节， 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等等。西番雅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十六和第十七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筑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上帝要来做王。The contents of this great expectation of salvation are many-sided. 这个伟大的对救恩的期待的内容呢，是多方面的。An essential feature of prophecy is its description of the coming kingdom of God in the form of Israel's nationality. 先知的话语一个很核心性的特点，就是它是用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从这个角度来描述上帝将要来做王这个国度或者王权，是从以色列这么一个国家这个角度来描述的。Israel will be restored as a nation. 以色列身为一个国家必会复国。The Lord will have his throne in Jerusalem. 耶和华在耶路撒冷有必有他的宝座。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必定设立他的宝座。Her enemies will be subjugated. 以色列的仇敌必定被征服。Yet again and again, these ideas appear to refer to a higher spiritual and imperishable reality. 但是这些的复国的耶和华要来做王的概念呢，一次一次的指向更高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不会朽坏的实在。The coming kingdom of God will be inaugurated by the great day of the Lord.上帝将要来设立的国度是要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创立。 The day of judgment for the apostate part of Israel as well as for the nations in general, and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by the day of deliverance and salvation for the oppressed people of the Lord. 那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呢，就是说对那些以色列里离经叛道的人的审判之日，同时也是对万国的审判之日。可是同时呢，也是对那些受到压迫的耶和华的子民的搭救救赎的日子啊，是审判跟执行救赎的日子啊。将来上帝要来做王，这个国度就是在那天耶和华伟大的大而可畏的日子那天开始。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one as well as in that of the other, 不论是在讲复国或者这个啊拯救和审判这个属灵上的意义的国度，不论是哪一方面， we find traits that break through temporal reality. 我们看到这个国度呢有一些的特点是要冲破今生的时间的实在。And refer to an entirely new dispensation, 是指一个新的一个的时代，新的一个的体制的。我们下一讲呢，就用一些经文来举例，说，先知对上帝的国，上帝要来做王的预言呢，不仅仅是讲以色列复国，乃是在讲一个更高的属灵的时代，就上帝要来拯救那些被压迫的子民，审判离经叛道的以色列人和审判外邦。